究竟什么是潜意识？人有没有灵魂的？社会上这么多奇形怪状的状况，催眠、多重人格、鬼上身、幻觉、梦境，是否有得解释的呢？有人说已经是科学和灵性结合的时代，心理学家又怎样看？我是安静，逢星期日中午12点到2点，我在城寨练心术里面告诉你们。 OK， 我哋翻嚟第三節，而家電話入面咧就有張超雄議員喺度啦，就係、是、即係麻煩，即係阿成哥就即係幫你揾下張超雄。其實而家都大家都知咧，啱啱都講咗兩節嘅呢件事，即係康橋咧，即係只不過係因為嗰一個咁嘅院長去追翻個仲費，先至件事發酵。其實即係想問翻阿張超雄議員，其實呢啲事係咪即係不嬲都發生開嘅咧？ 其實都是康橋咧，真係冰山一角嘅。我親身去過唔同嘅殘疾嘅院舍啦，或者老人院舍咧，其實都係好多非常之劣質嘅，無論個環境幾惡劣，或者係即係入邊其實你見到冇生氣、冇活動，本身已經是一些有嚴重障礙或者有很大即身體上有很多困難的人，我們將它堆埋一堆，其實基本上有瓦遮頭，吃又不會吃得多好，住又認真住得不好，講真的，然後其實他們需要的是一些復康，需要的是 有一些的照顧，這些呢又其實根本是沒有的。然後你看到全日在這裡就沒有事做，那個生命是浪費，即是你就算環境比較好，你入到去都覺得啊，都算是這樣啦，都這樣那些呢，其實你都你老實說啊，好人好者你入去住了一年半載呢，你都不會即有個生氣。現在我們整個院舍的問題呢，就是即相當普遍地咁樣存在， 即係其實康橋呢一個即係普遍存在嘅嘢，唔係話即係極端，即係唔係極端案例嚟嘅，係普遍都係咁樣噶啦。 我覺得呢種嘅咁樣嘅環境同埋咁樣水平嘅照顧咧，係相當普遍。 係 咁，當然有佢而家喺真係大半年內俾咗成6個院友，亦都有呢個咁嘅性侵犯事件。咁呢、這個。我希望就不是普遍，我相信都 是相对少数的，但是这种这的环境和这样的水平的院舍呢，就真的是普遍。 好了，现在即是件事发到升温到现在，其实劳福局现在有什么答复呢？即是会不会政策上撥多些资源，还是即是说又是即是那个只是跟进这样呢？他们有什么跟进？ 其實他們說來說去就說、我們會加強一些巡查啦、他說會有人手增加，其實今年已經增加了39個調查的即督察，相對等於他現在牌照部的50%的人手，即是 他突然間已經增加了50%的人手了，他還要開多一個助理處長來管轄，即是現在總共成82個這些督察，然後再加幾個那些叫做退休的警務人員幫他去偵查。老實說，其實你將一些最弱勢、最不能夠保護自己，亦都去了那即選擇了之後冇得翻轉頭的這一群人，用一個低劣的市場，一個我哋叫 low end market 啦，即係你係即係用一啲最劣質嘅貨，咁用佢去服務呢班人咧，其實錯曬。我覺得係要取替成個劣質市場，然後定翻一個合理嘅要求，一個院舍嘅標準。然後你。我不理你增助或者是私營，你所有院舍你都去到這個水平。然後即老實說，我們一般人 即係等於醫院一樣，係應該得到個基本嘅照顧嘅醫療方面，即係同我哋老咗或者因為有殘疾，我哋冇辦法照顧到自己，咁呢個同醫療係一樣，醫院係一樣，你基本嘅服務你供應。然后你私营市场你咪做啲高档啲嘅咯，你有钱，我中意去养和，咁你咪去啲私院。正如而家我哋嘅残疾同老人院咧，其实应该系市场同埋公立，即系公共服务应该系咁样摆位。咁但系我就未见到咧，而家呢个政府咧有呢个决心。 好啦，咁其實我試下站翻喺政府立場，其實係咪佢哋真係冇資源咁就成日話，我哋庫房可能話有啲撥備唔可以撥入呢一個咁嘅即係殘疾院舍資源度，其實係咪關資源問題咧？ 應該嗱，老實講，早兩日明報都計咗條數，如果將所有殘疾院舍，即係羅志剛咁講啊，將所有嚴重嘅殘疾院舍政府攞曬嚟做，俾全部公營嘅話咧，都係講緊3.7亿一年。 3.7 一年啊！ 其實我哋起咁多大白象工程嗰個6000亿嗰度攞啲咁多出嚟，已經有找啦，係咪啊？3.7亿啫， 係。所以你話係咪錢嘅問題啊？ 唔係。但問題就是我哋就係唔明啦，因為就係話我當佢四億啦，四億只不過係即係對政府嚟講，即係九牛一毛嘅，點解都唔會撥呢啲款去做？係咪其實即係政府大政策就係呢啲關於福利或者係醫療嘅，佢哋慢慢就係去減少政府資源，而交俾個市場去做咧？係咪呢個政府嘅大政策？即係佢哋嘅 hidden agenda 咁做咧？ 冇錯，其實佢一直都係想走市場化。佢嚟緊咧都繼續推個院舍券啦。院舍券根本就係懵俾私營市場，等佢攞住筆錢去做。 咁其實院舍券，我想問一問，即係阿 Jack， 其實院舍券你大概知咩嚟啊？院舍券 其實啱張超雄都好熟噶啦。其實院舍券講緊，如果一旦即係講緊，其實鼓勵啲人咧就係用院舍券就放棄排津助院舍，咁表面上就可以令到排津院人咧。就好似少咗好多人，因為放棄咗條 放棄，完全我唔需要政府嘅服務，我就借揾私院啫。 咁而院舍券個錢都唔少喎，多過你攞綜援，即係譬如綜援可能一個院就7000-8000蚊，但係院舍券10000蚊，其實吸引更加多人加入私人市場做呢啲私人院舍。咁所以其實咧咁但係問題就係我哋頭先都講緊，其實私人院舍根本冇服務可言啊，冇質素可言啊。咁所以其實咧，依樣嘢係有啲魔鬼在細節嘅嘢嚟嘅。政府好似攞個院舍券，表面上俾啲甜頭你，啊快啲啊，你可以。有些院舍券你可以去快啲入呢個私人的市場度使用你的院舍服務，但實際上高咧係剝奪緊你的權利，享用呢個政府資助嘅津貼。 我就唔明啦，政府如果攞得一筆錢出嚟搞院舍券，同自己去俾 其實嗱點解會咁樣？你其實睇翻嗰個醫療都係嘅，你睇老人家而家未有醫療券嘅，未叫你睇私家醫生嘅，佢就係咁啦。 一樣， 你睇專嗱嗱，佢要排隊睇專科未？ 唔係，其實 佢隊咪短咗咯。 張松講咗㗎啦， 你明唔明啊？ 市場化， 所有公共服務都想變咗做市場化嘛？公共服務唔單止係市場服務。 政府如果想為咗減輕佢自己嘅公營財政開支，於是就推行市場化， 唔一定減得到好多。 如果朝住呢個方向，我理解。但係如果佢又要抌翻同一筆錢出嚟。又市場化，咁我真係覺得好矛盾啦。 個數目好睇啊嘛，譬如我哋而家全部排津助要10几年啦，講緊，咁你一抽咗佢出嚟。咁你哇條數冇靚咯？ 哦，條數就係可能就係增加嗰個排津助嗰條短啲時間上，係 咪咁啊？係， 當然係啦。而家個講法都係嘅，即係嗱，如果你即係嗱，你其實私院咧。仲係有位嘅，但係津院咧就爆曬棚，等10几年嘅。咁老人家一樣啦，即係冇10几年咁誇張，都講緊等3年啦，都大部分死咗等唔到噶啦。咁但係津院就即時有位嘅，咁就好似咧，佢而家俾咗個選擇你嗱，我有你而家去資助院去啲私院，你就即時有位。咁你去津院咧，你就等唔到噶啦。咁我又冇辦法要啲錢，咁都係俾個選擇你啦。但是其實兩者是基本上是冇得比的滯。今次呢個康橋事件咧，亦都引發到大家都出嚟睇清楚咧。原來咧喺1998年當年喺殘疾院舍嗰個人手編制咧，係等於今天的5倍啊。係5倍啊。咁98年嗰個就係、是。 即係俾專助院舍嘅標準啦。今天呢一個就係以最低嗰條線，即係私院希望佢做得到嘅。咁你諗下，爭五倍人手，咁你點樣比較？點即係從來都係因為津助院舍的質素好，啲人就會排。私營院舍質素不好，所以就不用排，就咁解啊嘛。但係佢而家就 調翻轉， 想喺嗰度拱，即係津助院舍，佢唔想出咁多啦。佢又知道個社會個需要係好大。再唔做嘢，佢都會俾人嘈。咁佢咪行呢條線咯？佢咪逼你去市場，然後就逼你去接受一個相對劣質啲嘅。咁佢話院舍券咧就會提升私院嘅質素，係有機會嘅。不過佢嗰個質素真係太差啦，係差到即係喺底曬底到底嘅嗰度。你就算提升佢少少，都同一個最基本我哋今日21世紀以香港一個咁富裕嘅城市嘅要求咧，係有好大嘅距離。咁而家個問題就喺呢度咯。 真係唔文明嘅，直情 係。是啦，我哋愿唔愿意，同埋咧，即系个社会会唔会两个礼拜后，我哋又唔记得咗呢个康桥？ 有好大机会。 由剑桥到康桥，下次唔知乜桥，但系我哋就每隔两年，每隔一年就爆呢啲嘢，然后大家闹一轮，跟住又忘记咗，跟住个社会又即系个政府又下一届啦，又换届啦。就是 這樣。張志雄，上次我想問第二工地會不是有分兩節的，第二節呢張建宗有沒有回應回呢，其實他那個大幅削減人手，無論 是護士硬性規定一定有護士這樣東西，還有社工還有護理員的人手，他有沒有解釋他為什麼這樣，他用什麼準則去削減？ 完全解釋不到。我正正就是問他，我說你這些服務叫做康復服務，什麼叫康復呢？那你真的要幫人家 去恢復一些無論健康啊、社會的功能啊，你幫他進步嘛。那好啦，我說你的院舍在你手上撕掉了社工，撕掉了護士，從來就沒有編制，包括沒有擺物理治療師、職業治療師，什麼治療師都沒有。我說你現在這個編制只有保健員和護理員， 你的康復元素在哪裡？ 我 你聽到了，那他根本就完全口硬硬答不到。 沒有答覆過， 就 耷低個頭。 張超雄， 你覺得這件事呢，政府現在到現在為止給你看到的反應呢，他之後會不會真的有心去做一些事去改善呢？ 沒有啊， 我看不到。我 這個政府真的覺得這件事真的要做一些事，咁佢要成立一啲新嘅，即系我哋建议就系你有一个新嘅机制，有个新嘅平台，即系你要有个专门嘅人，或者系一个跨部门嘅机制，去处理咗呢件事。即系有咩嘢，我下定决心，我整一个跨部门嘅平台出嚟，我。三年內、兩年內，我要將整個改革由這個委員會要負責的，就是好像當年老董，他好像想在老人家那裡做些事，他說他是一個安老的特首嘛，他是一個教育的特首，他是一個安老的特首，他是一個房屋的特首，他就搞這三樣東西，他安老他就成立了安老事務委員會他即至得限度他是這個是新的嘛，房屋就有翻個架構，教育佢係整咗個教統會，佢俾咗啊，即係嗰時咪嘅，即係重用呢、這個 羅范椒 啊財爺嗰、那個嚇，咁啊嗰、那個啊梁 李錦 松一時間唔到，將佢落咗台嗰個咧， 梁錦松， 咁但係係啦，咁但係就。即是現在我 看 不到 這 個政府有 這 種決心咯。其 實我想 呢，你要拿個機制出來嘛。 其實現在就換屆，可能就之後有個特首選舉，選這個特首選舉委員會。其實我想即提翻一樣嘢，可不可以話，如果即係有意參選的人，就一定對呢個康橋事件表態，就是、一定啱啱話齋啦，就成立翻一個專責部門去處理翻呢啲安老或者係處理啲殘疾院舍問題啊嘛。即係一定要嗰啲特首候選人去對呢件事表態啊。 係嘛？我覺得佢哋即係佢哋都知佢哋無恥，但係都要佢哋承諾翻、嗯。當你即係成為特首時候，你一定係搞翻掂康橋，引發呢一單嘢啊嘛！呢單事已經係蒲曬面啊嘛，已經係嘛？ 啱。系啦，嗱，其實一定會噶啦，我哋一定會逼一啲候選人調查，同埋我覺得都要有一啲即係相對大型嘅一個候選人嘅論壇，我哋要 一定要問到啲問題， 叫曬啲殘疾嘅老人家，我哋全部嗰啲人要出曬嚟。 嗯，好啦， 要質佢，即係你作為候選人，你帶領我哋社會，你點樣樣去處理我哋呢班即係其實。貢獻了這麼多年，你現在這樣，即是這樣對我們，實在，即是等於日本那套戲的那個 有 山節考，即是你到我們沒有功能的時候，你就背我們上山，即是等於你扔了我們進去那些劣質的院舍裡面一樣， 好嗱，阿Sir，即多謝你，我哋啲電話先，因為我哋之前可能話打俾阿姨婆問翻佢當時康橋情況噶啦，可能下集我哋再可唔可以揾你約個時間上嚟錄節目啦，睇下我安就聯絡有冇，我唔多謝你先，張子彤，多謝你先，好唔該曬你先，好啦，嗱咁我而家即麻煩幫佢去個短逼，我哋試下打翻俾阿姨婆，即係姨婆就係清楚翻佢本身有個親戚就係入面住呢個嘅康橋噶嘛，麻煩幫佢 book 先。 城寨邊個感覺？就係好立立雜雜、污污糟糟，好似係冇條理一個咁嘅廢墟。但其實城寨係一個由人組成嘅有機體。我係 Lens， 你睇緊嘅係城寨。 翻嚟啱啱就係打完 buffer 之後，我哋原本諗住打俾阿姨婆，但阿姨婆電話就收唔到啦，可能遲咗嚟啦。 因為其實咧，張超雄議員同埋阿姨婆咧，其實係而家都開緊一個關於殘疾人士嘅會嘅。 嗯， 本來我都去嘅。 但係你去你呢度啦。 就約咗俾阿 Lens 約咗我嚟啦。 係啦。 咁就我都去啦。咁其實佢可能係因為開會。所以可能是刪了 都不要緊的 聲音聽不到 我們會做兩集這一集就是我們先從個案著手先下一集可能或者再找即阿成哥上來再講就找張子雄再談這件事剛剛就是講完其實張子雄帶出的重點就是什麼呢市場化其實我覺得他出了這個所謂的津助這個即類似這條券的東西就是想開多一些這所謂私院然後即是姨婆看看行不行 你聽一聽如果姨婆 喂是你等等一下 是不是二婆 是啊喂二婆 啊现在有回电话 了是啊是啊我们做节目你是啊 是二婆听不到啊是我们现在做网台节目是啊直播就刚刚讲康桥这件事啊是我其中一个主持叻晒你好你好是啦啱啱就不好意思啊电话即是打到俾你啊中间啦。现在我们想就是了解返呢你是有一个亲戚之前是住在康桥啊是不是啊是咁之后你点解会转院呢点解之后发现啲咩即係问题觉得唔妥先转院呢好嘈。 是啊阿姨婆啊我想你呢讲一讲呢淨係喺康橋嘅时候你见到啲乜嘢可唔可以同啲观众讲一讲啊淨係喺康橋里面见到嘅嘢。 太过杂音啊。 好窒啊！ 而 家得，而家得， 听到你系清楚，系请讲， 听唔听到？ 得， 听到，而家听到，太杂音啊！ 系，我想你讲一讲咧，你喺康桥见到嘅状况啊？ 在咩？ 吓， 我啲埋啲都要讲。 我想你咧讲一讲咧，当日咧你喺康桥见到入边啲院友嘅俾人点样对待？ 系咧，我可以讲啲嘅。佢咧就即係咧，我初入去咧，即係第一日入去咧，就事實太污糟啊！咁即係你聽唔聽到我講嘢？ 聽到，你繼續講。 我咧好污糟，佢咧即係俾我感覺咧，即係我個小朋友咁細個去咧，我就覺得好淒涼咯。咁樣後屘咧，佢就俾我去二樓，俾我去二樓咁，我都OK 啦咁樣嘛。咁樣住住下咧都佢因為應承咗我咧話可以照顧佢飲水啊，同埋教功課啊，同埋即係沖涼嗰啲啦，完全都冇。冇負責任啊！咁樣咧，而且咧，我又成日去，佢又唔係好中意咯。咁樣我就係好污糟，即係嗰啲廁所咧，二樓點解咁污糟咧？因為佢有院友幫佢哋做啊。三樓位 係聽到，我你繼續講啊。 是 喂 是听到我你继续讲 三楼事实太即系唔得咯，三楼就 唔系我听讲过咧，你嗰阵时咧话咧啲牙膏咧喺个牙膏里边都干晒，即系冇人同佢哋刷牙噶，系咪啊？ 系啊，冇人同佢刷牙。点解我会知道佢冇人刷牙咧？因为咧佢咧啲牙膏实晒咁样，即系点可以即系我就觉得佢冇人帮佢，即系冇人叫佢刷牙剩啊。佢话原来成啲牙膏实晒咁啊，我心谂即系。即 係 好耐冇刷啦，即 係 你飲咁耐都冇啦。 呢、這個一定係啦。 咁樣 啦。係啦。咁樣啊，葉華，我哋會講多一集㗎。我哋遲啲再封煙你入嚟講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好啊，唔該曬你，唔該曬你。 葉華先。 唔該曬葉華。 因為我而家太嘈遊行緊啊。 係啦，好，得、哦，知道。 好厲害啊，葉華。 我一陣晏啲嚟揾你啊，葉華。 一陣晏啲見。 各位觀眾啊，葉華都去遊行啊，大家。 我一陣晏啲，我一陣晏啲過嚟。 好啦，好多谢怡婆先。好我爱得，啱啱其实佢讲个案就系话，其实嗰个康桥分几层噶嘛，一三楼啊，即系越上一层个地狱就更加即系严重，更加污糟。系啦，佢话 先讲咗话佢嗰层干净， 因为二楼头先我哋讲 有个院友帮手清洁， 有院友帮手啊嘛。其實是個院友幫手，不是個員工幫手。 係啦，呢、這個 即係唔係個唔係有照顧，只係照顧佢，而係有個比較上 自理能力高嘅， 自理能力高嘅，佢就叫佢做嗰樣嘢。咁嗰樣嘢咪變咗 OK 啲咯。咁其他啲下邊嗰層咧，點解冇咧？好污糟成咧，就因為嗰度嗰層裡面冇一個院友係。比較上 OK 嘅， 其實 呢 啲嘢就 suppose 職員做 嘅， 唔知道院友個身份到時會唔會監表出現嘅喎個名， 係啊， 又寫翻出嚟係嘛？我哋呢度咁乾淨，就因為我哋夠人手啊嘛，二樓嗰種名係嘛？我哋啱啱其實講嘅嘢就係阿肥仔，即係講翻啦，就係阿姨婆照顧開嘅，佢而家咪十二歲而家，即係而家就轉，即係因為啱啱即係姨婆發覺康橋唔對， 佢拎咗翻屋企， 就轉拎翻屋企， 拎咗翻屋企， 翻屋企，即係 因為其實阿姨婆都講話佢其實唔係照顧唔到嘅， 嗯。 但是就比較辛苦，因為葉婆其實年紀都 大 了，係好係啦，都唔後生啦，我唔敢話大啦，都唔後生噶啦。咁但係佢話佢情願攞翻去咯。嗱，即係我哋當初啱啱有一段日子，我唔記得咗大家有冇忘記到咧，就係咧有單半屍案啊。 記得 就係個智障嘅人同個媽咪過身，湊咗，然之後隔離屋報警先發覺佢原來係咁樣樣。在我哋嚟講咧，真係 我作為一個父母，我真的覺得我情願會咁。 嗯， 即係半屍係必然啊， 必然 嘅。係你情願你自己真係傷過一身，臭咗啦。 嗯， 然之後佢去院舍，你唔會放心去俾佢一個無間地獄度不斷去受苦就是折磨噶嘛。 嗯， 即系冇尊严， 即系你照顾都系得一日，照顾到你死为止， 一定系 都唔拣啲所谓即系尊孝，即系 因为嗱，譬如嗱，好简单一样嘢，你而家排紧啊，我譬如我仔系男仔，佢而家排紧十四年，我一当我而家我仔即刻排，我唔知道有冇十四年命噶嘛， 排到几岁？排到廿几岁啦， 唔系你唔好讲话佢廿几岁啊，我一当佢依家排少啲时间，十年好唔好？ 十年啦，当十年， 十年，我点包我哋两公婆有十年命？ 嗯，就算不講十年命，你自己都會衰退，自己都會老噶嘛。 唔係，其實而家我哋所有嘅比較論，即係有我仔又中度智障啦，咁佢又加自閉啦，咁其實佢比較論盡啲啦，佢唔係識講嘅，我唔識講嘢。 嗯， 咁其實咧，我哋呢啲叫看不到嘅傷殘啊，即係你見到我咁大隻，肥屍大隻咁樣，其實我兩邊手腕咧，因為佢以前細個嗰時成日挫我啊，咁就。拖住佢去街咧，佢挫你呢度，挫你呢度，咁啊挫親啊！就挫完呢隻手，咁你日日拖噶嘛，即係時時刻刻拖住佢噶嘛。佢挫完呢隻手痛， 即係佢飆咗去，即係拖嚟。 係啦，佢飆，你咪拉佢翻嚟，咪挫到咯。咁你挫完呢隻手痛，就俾呢隻手佢挫。 嗯， 即係呢隻手拖到拖唔 傷曬啦， 就俾係啦。我而家正正經經咁真真正正去攞筷子啊，即係食飯。我係點樣食咧？我係攞筷子夾餸。 嗯， 然之後放低筷子揾羹扒。 嗯， 即我而家都系过紧呢种生活，即系呢啲人真系见唔到嘅伤残。 嗯， 好似而家我仔大抽筋，三十一号晚抽筋入院， 入咗院啦，而家就 啱啱今日晏昼出翻嚟。我三十一号晚佢抽筋嘅时候，我扶住佢嘅时候咧， 扶到咧個人震。 其實佢有幾多磅咧？仔啊， 我仔有180多磅， 嗯， 好大， 高過我， 嗯， 五尺七八寸咯， 嗯， 高過我180多磅，你扶唔到佢， 嗯， 咁到到佢媽咪同佢入醫院， 嗯。 我先發覺到我兩個手都係震到不得了， 即係當時已經係用曬力， 脱咗， 即係夾硬用曬力，係 啦，同埋兩個手咧係咁樣剁咯， 冇曬力啦， 即係你起唔翻兩個手， 嗯、 真係起唔翻，冤到起唔翻，咁然之後發覺再坐低，再冷靜一啲，因為其實都因為佢抽筋，你都會驚嘅，真係。嗯咁再冷靜一啲，太太就好似太太就比較冷靜啲，咁我就比較緊張，同埋個社會一啲，咁、嗯、我就驚啲。咁就到再坐低唞一唞，佢打翻嚟話已經到咗醫院嘅時候咧、 嗯， 我又發覺連我條腰都已經扭到。 即係嗰陣時根本你用咗死力去扶佢，即係太緊。 唔係你突然之間佢咁樣抽筋，你一揦佢， 你一定緊張㗎啦。 你一定緊張啊！你驚佢，你驚佢撞到嚟撞到嘢啊嘛。咁、 嗯、 你然之後我哋而家即係我哋啲好啲就係、是。我哋問嗰啲人點樣搞咧，就係、是、打側身佢，由得佢抽，等佢抽完抽醒為止咯。咁、 嗯、 一見到佢抽就攬住佢，唔好俾佢撞到嘢咯。咁、嗯、就跟住另外嗰個就打電話叫白車咯。 同埋 咁其實我哋、嗯、作為一個照顧者咧，真係睇唔到個傷殘，即係唔好你以為我而家我其實講真的我都50多歲， 嗯、 即係雖然佢樣唔似啊，但係其實真係我都50多歲。咁、 嗯、 其實我都真係有傷殘。真係有陣時拉唔住佢咧，即係而家佢咁高大咧，譬如有陣時落街佢真係玩咧同你咧，佢、啊、拉你咧， 阿爸同我玩啦咁樣， 唔係佢就唔會嘅，佢就想走出馬路，咁、 嗯、 你要拉翻住佢。 嗯、 有陣時佢成日嗰個意欲係成日想試你咧，點咧？唯有一樣嘢就係退而求其次，我同你翻上樓先、 嗯， 因為我驚拉唔住你，你衝出馬路。車掛 太危險啊！出街玩 太危險啦。 嗯， 咁我唯有就係本來落去買嘢冇事嘅，但係嗰次佢成日咁樣想衝出去，想衝出去，我又拉幾下拉幾下，我就唔敢啦，就推不如就 明顯落交少啲啦。 唔係拖翻佢翻屋企，然之後落自己捉落去落去買過。 嗯， 因為你真係唔敢啊嘛。 嗯， 你控制唔到佢，即係我以我個仔為例啦。 嗯， 咁比較論盡啲呢啲。咁喺我哋嚟講，我哋啲看不見嘅傷殘冇人講。 其實即係調翻轉，你啱啱即係想講成個政府支援，唔係就係嗰個殘疾人士，整個家長都要嗱。可能而家你係幫政府慳個資源噶嘛？你係其實 好簡單一樣嘢。我成日都講、一個家庭、一個國家、一個特區，什麼東西都係一個 circle 嚟嘅。永遠啲嘢都係咁樣行噶嘛，咁樣先至行噶嘛，好似個車轆咁行噶嘛。 嗯、 我哋呢啲家庭出現咗一個咁嘅成員嘅時候咧，嗰度有個 point， 你永遠行到嗰度就棘住。 嗯 然之後好大力過咗陣間，佢又行翻轉頭又棘住， 嗯、 即係永遠都棘啊棘啊棘啊棘。咁你邊度會順暢，同埋你邊度有可能係好似常人咁過生活，完全唔會，真係唔得嘅。你等於好似而家咁啫嘛。 即係一定你擺個仔係最第一位啦。 不過大家講嘅情況就係話，其實除咗院舍服務咧，其實講緊社區照顧。 其 實就係講緊，其實因為未必個個都想將個小朋友擺喺個院舍度嘅、 嗯， 因為真係覺得自己仲有能力照顧。咁其實本身政府曾經都有推廣社區照顧，但後屘又停咗。咁呢啲位都係講緊，其實政府成個社福嘅規劃係冇啊。咁呢啲都係政府係應該有責任承擔嘅嘢咯。 唔係，其實我都覺得喺應該即係其實喺城寨呼籲一下啲家長。因為其實在湖中集會呢、Anna 講得很啱嘅，我哋作為一個家長，自己要知道自己的權利，因為呢個政府卑鄙嘅，佢有白紙黑字寫住一條文喺度，係你的權利嚟嘅、 嗯。 但係當原來譬如就算去到醫院或者警察， 嗯、 又或者係社福嘅社署嘅人，佢、 嗯、 同你的家長講兩句就知道你知道對幾多嘢噶啦嘛。當你原來不知道呢條條文是啲乜嘅時候，那個權利你就不見咗噶啦。 嗯， 即係最簡單， 佢會擠埋你一邊， 佢唔話你知。 喂，唔得嘅咁樣。 嗯， 即係最簡單，個家長佢唔知道，其實佢有權利，可能有啲嘅程序係可以要求嗰個院方係俾一啲嘅。我舉例啊，因為佢個小朋友俾懷疑，唔知係俾院友或者係俾職員打，佢、想攞一個津助院舍嚟嘅，佢想攞翻一啲閉路電視去睇翻。 嗯， 其實當然啲私隱係有個程序要攞翻，因為牽涉到佢受傷嘛。其實喺津助院舍，其實係有權利有一啲嘅程序去攞翻嘅。但可能一般無論社署又好，或者嗰個機構又好，都會耍佢哋噶嘛，因為佢唔知道自己嘅權利嘛。咁耍多幾手，以為唔可以，咪冇咯。咁繼續帶住遺憾，帶住擔心咯。 嗯、 其實就係大俠所講嘅，其實好多嘅家長其實係或者係 甚至 個實唔知道自己嘅權利，係、啊。 所以其實當你有一個咁嘅小朋友嘅時候，為咗自己嘅小朋友， 你只能夠自壯，即係喺我個心態 就 自壯自助，就係壯大自己。即係你要真係對於呢一方面嘅嘢，你真係要自己去聽多啲，睇多啲，聽人哋嗰啲家長講多啲。咁然之後你先知道，哦，原來有呢啲咁嘅權利。你當你知道，你先至可以用得到。你唔知係完全用唔到，呢樣好悲哀嘅。 其實即係講嚟講去咧，啱即係做咁嘅出發點，都係為你自己嘅小朋友著想，為佢好啫。即係你自己話要企出嚟講呢件事，或者好似係咁樣，即係嚟到網台講，或者去組織個團體，好似 Jackie 咁樣，根本就係為翻小朋友啫嘛。 係嘅，其實唔一定為自己嘅。咁我自己就因為其實見到條路好苦。真係我自己有個咁嘅受 挫，同埋即係呢條路唔係難對啊嘛， 唔係容易行嘅，即係有好多真係咁樣就因為咁樣離咗婚，爸爸話走咗或者媽媽走咗、或者唔要個細路仔劈低佢咁，即係其實都真係有，其實呢條路真係好苦。 其實即係你去到節目尾聲，我係差唔多啦，其實都呼籲即係上集，即係因為就係大俠佢自己 PM 我啊，你又主動為上嚟要講呢件事，因為我講呢件事，即係我後屘同阿明即係封煙講呢件事啦，咁你真係好主動揾我度傾，即係。就 留言， 就留言，就有今日嘅節目，揾到張超，揾到即系阿 Jackie 上嚟講啦。其實即系家長你自己本身都應該知道翻自己權利，同埋我最緊要就係你哋要一齊，唔係自己，即系你自己一個行好辛苦，我代表都係自己，我頂唔順。即係可能你就出到嚟有一班同你情況差唔多一齊行，先頂到今日啫嘛，係嘛？即係條路可能都係咁苦啦，但係有人同你行嘅時候。你自己精神 多啲 堅持 行者就其實唔係嘅，我呢條路一路行都其實即係等於阿劉瑞良哥哥講話讀中史就會好灰咁樣，千祈唔好讀中史咁樣咁。其實就行呢條路其實真係好灰嘅，即係你不斷咁去即係好似而家咁樣咁大件事啦，為咗人命啦，我出嚟同你講呢啲咁嘅嘢，叫你講你道句歉啦，咁你唔到冇所謂，你要做翻啲嘢，唔做。咁你視人命係乜嘢咧？呢、這個政府對於人香港人嘅人命算係啲乜嘢？嗱，而家唔係講緊話我有智障細路仔嘅屋企人面對喎，而係你老咗，譬如好簡單腦退化，好簡單嘅啫。點解會啃死嗰啲？就係有機會係呢啲咁樣擺咗入去個醫院度，就咁樣就喂蛙嚟。即係其實係。每一個香港人都會面對的呢樣嘢， 唔係呢個必須面對嘅嘢嚟， 係啦，冇逃避嘅。即係其實而家講傷殘好似好遠啊，大家都覺得好遠。 呢件事嗰大家嗰離身就因為我冇一個智障問題啊嘛， 唔 需要問 最主要係我自己唔係， 唔係即係啱啱你講呢一個帶出咗整個即係老人院舍問題。 因為嗰個殘疾院舍條例個實務守則同呢個安老院舍實務守則一樣， 即係個比例一樣都1:60 啊。 就算即係覺得聽眾可能自己你老咗之後，我諗十年八年你自己住老人院都係一樣面對。問就係你自己可以話你識聽識講識投訴。 如果佢仲 係 健康，冇 用嘅喎，你 但係都冇用。 健康，如果你健康就唔會入去啦。係 啊， 當你唔健康嗰陣時，你就講乜都冇用啦。 係 啊， 或者你冇個字，之前聽過就係好似嗰個叫劍橋，即係啲嗰啲叫做咩 露天沖涼。 之後嗰啲仔女話：，我咁煩唔投訴啦，即係驚人投訴完之後，突然間冇人收你，咁你搞事啊嘛。 係啊， 係嘛？ 係啊， 所以正正就係頭先我想捉住呢一點嚟講，就係點解社署會咁大聲講話。嗱，你而家私院出事啊，津院都出事嘅噃，咁佢點解會？你覺得佢真係好無恥嘅？咁但係佢真係講咗個實話出嚟，再係啊，你咪搞我咯，你一搞我，我就殺一間，你哋自己搞掂佢咯。即係佢成日都話佢有譬如好似而家呢一單咁樣，康橋佢成日都而家講出嚟講到都好好聽㗎，又話有啲咩嘢社工跟進佢哋啊，又點樣去到令到佢哋呢班院友去新嘅地方度適應咗，我先會走。喂，其實冇啊，只不過多幾個職員坐咗喺張台度，就派嗰啲嗰一區裏邊有啲乜嘢私院嘅資料， 你自己打電話去啦，睇下有冇位啦，冇係啊，就係咁樣。 但 係 佢 當佢同佢去睇。 但 是 但 啲官好無恥，即係出鏡就話我哋個別跟進喎。 你當眾嘅時候就講得好好聽。 嗱，我一具體啲講，你諗下個社工冇可能跟住個社友入到一齊生活噶嘛？因為佢而家 cut 咗私院嘅社工嘛，咁嗰個社署社工都唔會跟到入去噶，咁都係 say bye 擺咗入去就 say bye 走噶咯。佢入邊佢點樣生活係冇人知喎。同埋我要補充翻咧，成日社署成日話津院都有啦，其實呢個正正就係佢哋要承擔嘅，因為係佢哋嘅問題。如果唔係行整筆過撥款，令到包括從來冇檢討過各服務，包括院舍服務人手比例，其實一路都唔夠噶啦。不過只不過比宣好少少嘅啫。咁另外咧就講緊話咧，因為佢而家機構自主啊嘛。 人手編配或者是各方面的財務的分配，令到有時候有些政策的運作呢、有些剛才都說了，有些家長可能是不熟悉的運作，當他跟社署投訴，社署可以很簡單跟他說現在機構自主，他政策有寫，我們要尊重他們的政策、那社署不是有責任監管的嗎、那這些都是一個問題來的。 現在所有的政府部門都是其實都是這樣、你不要說現在說，不要說社署、我們2009年18歲沒有智障學和沒有書讀、18歲一定要離校、即是12年免費教育，因為你6歲上小學嘛，12年免費教育，你就在12年讀完之後就18歲嘛，應該、18歲就要踢你走，就是因為12年免費教育嘛、他就是這樣跟你說校本的學校留你就留，不留就走的， 即 我們教處不關我事的、校本政策，即是現在你現在社署一樣那間院舍的， 但問題校本政策是政府定出來的，你是政府 一不是校本是真的校校定出來的， 校定出來 即是等於他現在、簡單一點說等於院舍這樣、我現在發了一個牌給你、你自己搞、那現在你問他的時候、你那間院舍是什麼規矩，那什麼規矩， 所以津助院舍服務應該差了，就是因為整筆撥款之後無論是人手比例沒有檢討、還有呢他們說機構自主嘛，但是機構都不一定個個做得好的嘛、當他自己可以自主的時候，社署又不去努力監管的時候，那個情況就會令到質素服務下降、 所以可悲的地方就是基本上你自己政府本身那個、政策完全是錯了的，而你又完全沒有去沒有一絲一毫諗住去改，還要不斷地推這些人去死。 其實即係點啊？而家即係調翻轉點啊？而家知道咁都鋪曬面啦。政府嘅政策都係唔去，即係我睇唔到個改善空，即係睇唔到佢去改嘅空間度。即係好即係咁講啫嘛。佢即刻答你，我哋嗰個殘疾人士院個條例就收緊翻個比例，加翻到100:30啊！唔好話即係之前15啊，逐步加。 So、 連呢啲都唔做，即係連呢啲咁即係表面嘅都唔做，啲咁嘅收 貨都唔做。我俾你啊，嗰啲咪係幽靈員工嚟。 係， 我俾你啦。喂，你諗下，我做生意啊嘛。是吧，所以你的市場化就是生意來的嘛。 其實如果要請多些人呢，即是變相要收高一點的院費，但其實坊間不是那麼多人應付到、結果的狀況其實惡性循環就執咯，執了就又是留出來，所以為什麼社署不會這麼強硬執法呢、你根本都不想他們倒蕩、 okay. 所以為什麼大家經常說我們又不想說全部私院都衰了、但事實上那個、模式呢其實是運作不到的， 所以張超雄剛才說是要整個制度去 根本就 除 了 所 有私院就是全部變進院， 因為你市場化要謀利， 我那 天 公共 的 話我都有說的，就是你本身其實如果你現在這樣繼續這樣下去的話你都爆煲的， 其實現在連非牟利機構都走向市場化，為什麼他們會開始付盈虧，無論是政府鼓勵，為什麼我說我看下他們說那些什麼新家的宿舍有多少是津院有多少是付盈虧、其實因為根本他就是想鼓勵一些機構非牟利機構都無論用社企的模式、無論用付盈虧的模式，那他就可以又是不用監管、即是他是基本監管就得，就不同你津院的監管要求高一點、但其實說只不過撥款已經監管低了，還加上是付盈虧，即是什麼都不用監管， 其實所有將所有東西外判 了，外判曬唔使你啦，佢就唔使你啦，即係冇咗個責任，佢唔需要承擔個責任咯。 其實講到差唔多啦，因為即係而家都搭夠咗，啱啱各位都可能要去中聯辦啦。咁嗱，即係希望即係聽眾就係、即係關心下呢件事啦，即係唔好話成日俾即係話宣誓或者之後釋法嘅掩過曬呢啲係康橋地獄，係不嬲都喺度嘅，冇消失過嘅。 其實有好多香港嘅政府部門都係其實。用康橋呢一單嘢咧，就可以睇得到啲政府部門執法嘅方法， 同埋先我 同一條通嘅 個政策都一樣啫嘛。你仲要見官 卸 博，佢唔絕對唔會道歉，佢絕對唔會認錯，即係佢哋底線就係咁樣啊嘛。係嘛嗱，我哋節目去到呢度，即係多謝三位，多謝 Grace 幫即係頂一頂做主持啦，同埋多謝阿 Jackie 同埋多謝阿大俠先啦。即係其實 多謝你， 即係唔使多謝我，我只不過係即係一個即係講翻做節目初衷，就係俾大家唔同組織弱勢社群喺網台發聲，因為。呢件事咧，啲主流媒體唔會報嘅，一格仔或者好 juicy 嘅方向，揾嗰個叫張建華嘅嘢講完就算啦。一見到另一個啲， 唔係因為而家其實大家都係去咗一個風化案非法性交嗰度， 但其實大家就係 其實就人命嗰度咧，人命嗰度先至係最我公聽會嗰日都講，其實邊個去負責呢啲人命咧？而家講曬啲風化案，個個都睇緊話佢非法性交。 嗰啲嘢做 事 啊嘛。 係啊，即係重口味啊。 其實不止人命，佢仲有個尊嚴。即係嗰日胡鐘咧，其實我覺得啲、即係上台講嘢嘅嘉賓講得好，佢哋好能夠帶出嗰個尊嚴嗰個 point 啊。即係呢啲殘障人士，殘障人士或者老人家，其實。 全部都應該有尊嚴的，他都是社會一份子來的，為什麼他們要過這樣的生活？ 所以我在湖中那晚上我都說老人家，我其實我不是說殘疾的時候哭的，我哭得最厲害的時候是說老人家，我這世人最尊敬的就是老人家，我們現在香港所有的事就是老人家做出來的，現在老人家晚年就是晚年就是不過得世了，就是接受這些東西， 還要個社會的富裕程度這麼高的情況之下，可以 其實很多無家者 這樣去 長者為什麼不想入院舍呢？ 有個無家者跟我們說話，其實因為正在他不想入院舍，他說無論吃午餐被對待，其實他寧願睡街， 是的，我們今集其實都講不完的了，因為我們即關公災難就九點接住會出，希望大家即可以即直接找我，譬如弱勢團體上上來的就 PM 我，或者大家見到什麼個案就跟我即 PM page 我會認你的，好嗎？即今集都多謝幾位，即希望大家都繼續即一起走這條路，不是說即不得一個的， 都不孤單的，但是灰而已 灰其實都見到，其實 都都要行的，我哋 冇得揀唔行，冇得揀唔行，因為個本身 焗住 個仔嚟嘅，係嘛？所以即係其實我哋呢樣嘢都係要靠自救。 我都係啲前輩家長一句説話講我出嚟嘅，即係如果我唔行出嚟，我對唔住屋企嗰個。 啱啱啱， 係。 咁所以就啲前輩家長教落，我哋就去跟住呢條通去行。係 啊。 所以希望都多啲家長，或者多啲主流嘅，我哋其實家長出嚟爭取好多嘢，都係要靠你哋主流。主流的人去幫手發酵施壓，政府才會有多些嘅多啲回應，其實都是沒有改過的。 他哋班家長真的很厲害，其實他哋很熟很多政策啊、事務嘢，但係問題就是要有人報導出嚟。即係如果傳媒就很快已經 你而家知道啲傳媒啦， 招事 係啊，真係啲我不敢講啲乜嘢，但係你看下啲傳媒報幾日，咁你跟住就。所有的嘢都轉曬去宣誓 啊！所以我先要做呢集節目。可能即係觀眾話：喂，有冇搞錯？之前我一集講完，講一前今集又講。問題就係嗰啲傳媒唔做，如果佢哋講，使乜講啫？同埋就係唔得唔到相應嘅關注同埋改善個空間，見唔到佢會咁做啊嘛。其實即係好嬲，我就係今日呢幾日睇啲個案，有冇搞錯？又咁離譜，又啃死，又成入撥屎，喂！ 睇住喊啊！ 其實呢，即係呢啲，即係你哋見到個仔，可能如果入咗去，即係驚你哋冇咗個能力照顧，佢就可能入呢啲院舍受呢啲苦。 即係如果當時聽到阿梁太嘅分享，我諗其實在場包括如果葉文娟連咁官腔，佢都忍唔住要喊咧。其實聽落去真係好。 佢要喊就唔該做嘢啦，係嘛？你唔好喊冇用嘅，即係你要即係改善嗰、那個即係嗰制度。 呢個就係個政府問題咯，唔使問我。 喂，講嚟講嘅就係而家個政府就係唔係由我哋選出嚟，唔係補選啊嘛。佢全部票嘅資源根本就係入面有班垃圾。 根究底 功能組別 點解我要真普選？其實每一集我哋可以最尾都係講翻呢句。 其實呢個歸根究底就係政府， 佢所謂嘅問責官員，佢真係你問佢嘅啫嘛，佢唔負責㗎嘛。 問責制唔係負責制啊嘛，個制壞咗㗎啦。 佢唔係對香港人負責。 好啦， 即係唔係對市民負責。 我哋真係要收啦，真係要係咪？我哋一陣真係要執嘢就要準備下個節目啦。希望大家真係繼續。即係我哋節目講最尾講一句咧，就係捐款俾我哋城寨。我哋有 YouTube， 大家就記得啲廣告唔好飛，啱睇嘅廣告 click 入去就可以資助我哋噶啦。我哋即係好，我哋下集就繼續再講呢、這個，下集可能叫再別康橋啦，係嘛？好啦，係嘛？笑好，下集再見，拜拜。